品。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雨，头架狂人聊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聊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准时收听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这个月还是接着炎热，但是希望在每周日的5点到7点下午能够给带来一丝清凉给听友朋友们。其实呢，到了晚上5点钟，不光是一个美食的时间，同时也是我们坐在家里面打开网络，看着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图片以及视频可以周游世界的时间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所有听友朋友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全程视频以及图片直播了。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清爽的话题，因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说了要带大家去这凉快的地儿去逛一逛，而且呢离北京是相当之远，好像基本上就是正对面吧，所以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共度这个萧夏的傍晚。给大家提一下今天的话题呀，抛砖引玉，就是畅游美西。美西顾名思义就是美国西部了，所以去过的朋友以及没去过的朋友都希望您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哪怕您已经去过无数次美西，畅游无数次了，但是可能会发掘一些新鲜的好地方，或者是看到一些特别值得去的美食。所以还等什么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一位来自于旧金山旅游局李佳，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网友好。 哎，欢迎李佳。另外这一位来自圣地亚哥旅游局于涛，欢迎。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今天我们三个女儿一台戏，和大家畅游美西。那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我们照例进入节目的第一个小板块，潮流风向标。到了周日的时候呢，可以是时候跟大家盘点一下这一周发生了什么大事小情了。所以今天呢，苗山也邀请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李佳以及于涛，和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首先咱们聊点近的，就是动物园的事儿。持续高温天不仅人热，其实动物们也热。最近呢，记者就从北京动物园管理处就了解到，动物园通过送冰块、开喷淋、调饲料还有降射温等多项良方为动物们进行降温。动物园专门为动物们准备了防暑降温的饲料，仅仅这个西瓜的每天的供应量就达到660多斤。所以如果您最近呢去北京动物园，一进门就可以看到门口呢立着醒目的牌式，是这么写的：近期天气炎热， 动物呢会根据自身习性选择阴凉的地方避暑，所以呢或者回到舍兽内休息。为了保障动物的福利，公园不会呢人为的干预。与此同时，北京动物园已经启动了多项措施为动物们送清凉。两位最近估计没去动物园，动物园是著名的这个约会的好地方和带孩子们就是去玩的好地方。 嗯， 但最近天气一热，可能涛涛有孩子吗？ 有。 你长得像佳佳肯定没有。我猜是这样的。嗯，最近可能也没带孩子出门对吧，天太热了。 嗯， 但是最近带孩子去哪玩了呢吗？ 我们就北上嘛，去趟大东北。 结果那儿凉快吗？ 结果凉快的地方天天下雨，然后好不容易不下雨了，赶上人家那个最热的几天，我们就又都回到炎热大北京了。 哦，最远去到哪儿了呢？黑龙江。 对，去伊春。 哦，伊春。 嗯， 其实黑龙江还挺凉快的，因为今年那个辽宁是持续高温的， 就是天天下雨啊。我们正好赶上雨季了呀，那， 哦， 那山区其实还是挺凉快的。 真没有想到，就黑龙江现在这个季节都是雨季了。 嗯，山区的雨可能跟我们理解的城市的那个雨还不太一样。 哦， 就是它下的比较的不定时， 阴雨绵绵那种。 对，湿乎乎的那样。 哦，也潮是吗？ 嗯，也潮。嗯， 但是没去哈尔滨，这个有一些以前的历史遗留的建筑物其实还挺有特色的啊。 嗯，去 租界什么的。 对，去了一下那些，看看什么人文的那些东西啊。但是由于天气实在太炎热了，我们就半途而废了。 好想唱半途而废。但是出去逛逛还是好的，因为孩子难得假期是吧。 对啊，还是想带，本来想带他出去看一看，接触接触大自然。然后呢，因为他们现在这么大的小孩，十岁左右的小孩嘛，就是按我话说，就是五体不分，五体不勤，五谷不分。 嗯， 然后呢想让他们去看看土豆怎么挖的，玉米怎么掰的，但是由于天气原因就全部都没实现了。 哦， 以后再有机会再说吧。 其实现在小朋友由于这个学习压力也挺大是吧，哪怕从幼儿园开始就各种班报上了。 可不是吗？ 所以让他们亲近大自然，了解大自然的机会特别少，甚至就是了解咱们周围的环境的机会都特别少。 对， 还是动物园去逛逛吧，至少不能从图片上认。 去吧，嗯， 你看， 等天气凉快点的时候再带他们去吧。 对，你看，动物们现在都开始有冰块了，消夏避暑的好良方。根据北京动物园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呢，比如说前两天有一天，记者就去采访，那一天是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动物园的饲养部门呢就会给北极熊、还有棕熊、小熊猫、金丝猴、黑猩猩等动物运送这个冰块，帮助降温。每块冰是重20到30斤左右，在这个饲料室冰库当中需要冷冻3天才能冻好。另外，目前动物运动场的喷淋设备基本已经是全覆盖了，饲养部门全天不少于2次对动物场进行喷淋作业，增强动物的体表舒适度。同时对部分动物增加了人工冲凉作业，在高温炎热的饲养员呢会用这个水管对大熊猫啊、大象啊、犀牛啊、北极熊进行人工的冲凉。不仅如此，为增加动物在夏天的时候的运动活力，动物园还在犀牛运动场呢设置了泥浴池，在这个大熊猫馆、大象馆运动场建造一些溪水池，让动物们体验水上乐园的乐趣。没想到以前这些都是给小朋友们准备的一些设施，都用在小动物们身上了，而且这里面还不乏小动物，还有一些大型的动物。哎呀，对于咱们来说这个夏天都是有点难过的。而且在这儿提醒听众朋友，在周三之前应该都会保持这种有点桑拿天的天气，希望大家呢注意避暑，而且注意防暑降温。当然这个空调啊，咱们还是以这个体感觉得可以舒适度达到就行了，不要这个贪凉，因为在这个时候贪凉可能会自己的身体呢埋下隐患。所以呢在这个夏天还是要把这个身体健康提到第一位上。好，这个是关于动物园方面的消息，咱们再看看这个人文方面有一些好去处。下面这条消息是关于故宫的，因为故宫最近官方表示没有最佳线路，游客可以针对时间参考官网的推荐。那故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套言论，是因为最近网络上有一套清宫戏《延禧攻略》热映，让故宫游览观光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最近网络上有一段故宫最佳旅游线路的视频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在视频当中提到的这家最佳观光线路啊，网上这个线路是怎么提到，说从午门进 经这个武英殿、文华殿、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宁寿宫，还有奉先殿，然后再经东六宫、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养心殿、西六宫，还有御花园、神武门，最后是从故宫的北门出。这是网络上这个最佳观光路线的视频提及的地方。那故宫的陶瓷馆呢，钟表馆志愿者讲解员就在微博上就说了，这条所谓的故宫最佳观光路线其中是有一些错误的，感觉像闭门造车出来的，所以他也做了一些更靠谱的路线推荐。这位讲解员就说呀，其实故宫里面并没有什么所谓最佳的线路，顶多呢也就是走尽可能少的冤枉路，逛尽可能多的地方。那故宫目前有神武门和东华门两个出口，因为故宫周边呢不方便停车或者叫出租车，所以最佳的一个出行路线就是乘公共交通，从神武门也就是北门去景山、西单，地铁四号线是比较方便的，从东华门也就是东门去王府井、天安门广场，搭乘地铁一号线也比较方便，所以游客们呢可以首先确定参观完要从哪个门出，再选择自己适合的线路图。那么这么多的旅游线路，到底哪条是最佳呢？最近故宫这个官方宣传处也出来回应了，说其实故宫并没有所谓的最佳游览线路。在故宫的官方网站的导览上呢，针对游客自己的时间安排，故宫方面推荐了两个小时游、半日游和一日游等五条游览线路。所以故宫的态度是，大家最好是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游览路线。另外工作人员也说呢，目前故宫开放面积和开放区域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当中，游客们可以随时关注故宫的网站，及时了解这些信息，来定制合适的旅游线路。另外呢，故宫不定期会举办一些临展，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一定在出发前在故宫的官网上查询一下这些展览的时间。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有可能会有开门时间或关门时间有调整，所以最好在出行之前在官方网站上以官方消息为准调整。故宫估计两位都去过。 很多年没去过， 很多人因为就因为是家门口的，对吗？ 对， 下次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我们经常会带听众去逛一逛。 你刚才说的那一段，我听得特别特别认真，然后一直在就是每个字 想找出一个最佳线路， 对，每个字我都听得特别认真，因为好像你说的宫应该是15年前了。 哦，上学的时候， 嗯， 暴露年纪是不是？ 就 我比他还早，你算了一下，应该是17年前。 多长时间？ 17年前， 嗯， 大概齐吧。反正就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去过了。 嗯，其实故宫这两年啊，就是在这个多媒体融合方面有一些很多的科技发展，所以呢，建议大家有空去逛逛。其实之前我也去过，因为现在扩充的面积不断增加，所以你每次去看的这个店可能还不一样，甚至面积也越来越大。 嗯。找时间再去， 找时间去哈， 等天凉快了。 对，天凉快之后的任务还挺多的啊。 对，天凉快了。 好，最后这条消息呢，能了解一下航空公司的事儿。最近啊，这个飞机上烧空的时候，据说可以买占座票了。你们二位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嗯。 因为是最近航空公司推出了一个一人多座的产品，也就是说在一个人在一个座位的情况下是可以有机会申请到更多的票来坐的。就是说怎么说呢，比如说最近吧，就说这消息吧，某一个航空公司近日就推出了一人多座的产品，就是一个人一座的情况下，旅客可以购买多个额外的座位，额外座位的这个座位不能坐其他人，所以相当于是购买了占座票，所以你是可以躺平平的，买两张左边的和右边的，你就一个人三个或四个，你要愿意买一排也行。 一样的价格吗？ 是这样的，第一张是无论你打什么折，从第二张开始还会有折扣，是占座票的折扣。 嗯， 我不知道这个境外的航空公司有没有这样的先河。 目前 都没有吗？ 没听说过。 至少去美国的这些几条航线是不是都没有？ 没有。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非常期待就是这个好消息，因为很多人都想怎么说呢，就希望躺平平，因为在有的时候长途飞行，尤其像我们一会儿提到要飞到美国去美西的时候，要十几个小时嘞，现在最快要12个小时，不转机的情况下，所以如果有机会这个把这个临近的座一起买了躺平平，这种还是挺好的。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航空公司提供的这个消息也是在

I can cut it for you, but yes. Before we go ahead with this one, maybe I will tell you something regarding which part is good? All the sausages. Best part. At this time. 哎呦，厨师长亲自切割哦。 You can shake it, you know, with both hands. You can just pull it and separate it. 要把它撕开，用手掰开。 It's so tender that it's really, literally just fall apart. 哦，非常很容易的把它们啊骨头脱骨。It's very easy. Very easy. Easy to open it because you cooked it so much times, right? Yeah, we have several steps for it. Oh. And after such a long time, it becomes really very tender and really delicious. Very delicious. 这个就是亚当说的独特之处。他说他这个猪肘呢，经过了多次的进炉、出炉、进炉、出炉，所以它的表皮非常的香脆，而且非常容易脱骨。So, which part is the best part? The best part on the pork knuckle is actually, I mean, not the best part. The entire meat part is amazing. Yeah, the skin is good. You're gonna taste the skin. And my personal favorite part of the pork knuckle is actually this part here. 这一块是他觉得最好吃的地方。那就让亚当把它切下来，我尝尝吧。Really?So much muscle here. Because, yeah, it's a nice muscle part. But I think this part is most good. Yeah. 他觉得好吃的地方，我不觉得。我觉得脆的最好吃。哦，好脆，而且一点都不油。 Okay, I will give you some skin to taste. Yes, yes, crispy part. Yeah, because the skin is really amazing. Mm. 就是嘛，怎么能光给我吃瘦肉呢？我要吃一些脆皮的部分，而且我刚才其实偷偷的咬了一块那个脆皮的。Just use my hand. Just use your hand and eat. 估计大家对这个视频还没有看完，所以希望大家在广告时间继续欣赏。我们第一时段就差不多了，稍事休息，我们再继续美西的话题。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非常脆。它一看就是经过复烤过很多次。Smash good. 当成这样。 我们先吃喽。哎呀，其实最好吃的。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从这个时段开始，我们就要畅游美西了，因为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从凉爽的地方开始旅游。再次介绍一下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来自旧金山旅游局李佳，欢迎。 大家好， 再次欢迎。另外这位坐在他身边的来自圣地亚哥旅游局的于涛，欢迎。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二位。今天两个人要一起携手带着我出去玩，太开心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旅行当中，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时在易直播的平台以及微博上，您都可以搜索活力982，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好吧，咱们就开始出去旅游了，咱们从旧金山开始吧。 从北往南 啊？是吗？我地理不好。北在哪儿？都找不着北了。北在哪儿？ 北就是上北下南 啊。嗯，北边是旧金山吧？ 对，北边。 对， 那咱们就从旧金山开始。你看两位虽然呢就是一个在圣地亚哥旅游局工作，一个在旧金山旅游局，但是两位出差的时候肯定不可能光去自己那块地儿啊，所以咱们就一块走着啊。 好嘞。 涛涛，你可以算是我的同伴，咱们跟着李佳先走一趟。 啊，我们跟着你先走。嗯， 好，李佳，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 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今天北京现在桑拿天，连这个动物都有这个防暑啊，都需要消夏。如果大家觉得特别闷热的话，我可以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包准您立马透心凉。 哎呦，哪里啊？ 立刻降温了， 透心凉。 旧金山。 哦，旧金山。 两避暑胜地旧金山。怎么说呢，跟大家这么说， 旧金山整个都凉快吗？ 对，整个旧金山市呢，别看它的纬度其实跟北京是差不多的，也是在这个北半球。但我跟大家讲一故事啊，大家肯定是很多人想不到，有时候我们去年夏天差不多也是8月份，8月下，对，就是天就冷到这种程度了。如果不开暖气的话，实在是太冷了，我需要去暖一暖屋子。 8月20号。啊， 旧金山这个天气呢是非常的反常，因为大家都知道，著名的这个地标像西门大桥旁边常年是大雾弥漫的，因为这个它的附近正好是这种寒流飘过，所以它的这个整体气温呢非常的有违常理啊。这么说，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有一句 马克吐温知道， 有一句名言非常经典，叫我所经历的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 哎，那我想知道冬天的时候它会更冷吗？ 不是，冬天跟夏天其实温度相差不是很多， 所以恒温什么这儿 它差不多是这样的，它全年平均温度是5度到21度，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就是说它在 跨度挺大呀， 还行，比起北京嘛，比起北京也小很多。然后冬天呢，它其实也都是零上的，然后其实还是不冷的。然后呢，但是因为它是这种临海嘛，海洋地中海性气候。然后到了夏天呢，其实七八月它是比较寒冷的。 那它最热的时候应该是五六月份， 九月份 啊，九月份 是 吧？ 九月份相对来说是最暖和，但是也就是不过20多度吧，20多一点是全年最热的啊。 20多度就是最暖和的时候， 美好吧？ 对， 特别美好。 基本上大家没有在旧金山不会感受到我们这种酷暑闷热的天气，非常中年都非常的凉爽舒适。 完全没想到，我想知道这个旧金山属于加州吧？ 对， 加州在我们印象里就是阳光海滩，阳光就不会太冷。 其实非常大，它的地形也是非常的多元，沙漠、雪山、草地、海滨，其实什么样的气候都有。待会儿呢，涛涛给大家介绍一个圣地亚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跟旧金山完全不同的，加州气候。虽然都在加州，虽然我们都是圣字辈的嘛，旧金山就是 San Francisco 圣弗朗西斯科、San Diego， 其实我们都是圣字辈的两兄弟，但是其实脾性差别还是挺大的。 同属于一个州，但是无论是天气条件还是地质条件都差别很大。 而且你说奇怪就奇怪在的，刚才李佳不是也说了吗？说夏天的时候特别凉快哈。我呢，有时候我也去过几次那个旧金山出差，我是冬天去的。 冬天 一次是就是记得最清楚的是12月份的时候，我们去这个旧金山，我还特意看了看，都是18、19度。然后冬天12月底的时候，将近快到新年的时候了。然后每天呢，就是一条单裤，就是一条抓绒的单裤，然后一个长 T， 再加一个外套，其实也差不多了，再加一围巾。 所以北京的冬天的衣服在那儿是穿不上。 对，你受得了吗？你在北京过去的时候，你肯定还得往箱子里塞那衣服， 寄存在机场。这个事儿真的，我只有在反季节去东南亚国家的时候，冬天才干过。 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暖和，但是它绝没有就是在我们厂里北方人的这种冬天的概念，因为我们北方人那个冻脸，在他那永远感觉不到的。 就是我们 这儿，你零上就不可能冻脸。 就是基本上我们这儿秋天的感觉，对吧？ 对，深秋， 深秋， 深秋的感觉， 挺舒服的哈。 对，非常好。 我真没想到旧金山是一个怎么说反季节旅游的好地方。 我们同事吧，前一段2月份啊，也是去旧金山出差，2月份刚好赶上天气暖和，穿短袖。等我4月份去旅行呢，刚好又这个寒流又来袭了，然后穿风衣。它的天气就是这样，比较的古怪，琢磨不定啊。但是总体来说，全年都是比较凉爽，去舒爽，既没有寒冬，也没有酷暑。 我觉得去旧金山基本上备好了咱们这儿秋天的衣服， 对，就够了。 大部分时间是用得上的哈， 就够使了， 够使了。挺不错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旧金山啊，这些以天气为主，先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去过，也有一些朋友还没有去过，所以对于没有去过的朋友来说呢，对于这个城市最初的印象是它的温度特别的适宜，一年四季都任何时间段都可以去，而且很舒服，不会有极冷或极热的时候。那至于美景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城市呢？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个小视频吧。首先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视频叫 One Day in San Francisco 是吧？在旧金山的一天， 从清晨一直到深夜。 好，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旧金山从清晨到深夜。 歌是 啦啦啦啦，这个旋律把我们洗脑了。刚才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大概这个城市的全貌，而且在它值得称道的各个方面，我们看到无论是美景美食，还是博物馆的文化，再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个城市是一个很生动的城市。所以我们的旅行从哪里开始呢？李佳， 我们旅行了第一站抵达旧金山，当然是先到它的机场。 机场，哎，机场你之前跟我说还挺有特色的。 旧金山机场啊，非常的，其实是也是西海岸的一个门户城市嘛。虽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因为全年的这种那客流量大概也就是5000多万，然后但是呢非常安静，而且机场呢特别有意思啊，是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有一个项目就叫做宠物来治愈你。有就是说去收救一些像流浪狗，还有这种小猪，然后都是经过特殊的训练的，还有小猪，还而且都有名字，这些小猪他们 佩奇， 对，他都知道的名字。 真的有小猪、啊、 真的吗？ 真的小猪， 是小狗，我觉得可以理解。 小狗还有一只小猪，大部分是小狗，他们这个团队啊， 他们是流浪狗对吗？ 也不是，其实不是流浪狗，就是当地人去这种有的是流浪狗，有的是可能就是经过特殊训练吧。总之呢，组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小 team， 小狗方队。 对， 请问这个小方队在机场的作用是 用来安抚旅途中的旅客的焦躁情绪，然后就是给你送去欢乐的 安抚，就陪我玩的意思。 对，就是你可能会在机场候机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你想 正在骂街 一个小猪，然后穿着芭蕾舞裙涂着红指甲油，然后就过来了， 真的是佩奇， 对对对，真的过来给你卖萌撒娇，哎，你就觉得这个心都要暖化了。 我想知道他们挑选客人是随机挑选的吗？ 这个就是看这个宠物还有这个小猪小狗， 看你跟小猪佩奇有没有缘， 你们有没有化学反应， 看他们工作时间和我候机的时间匹不匹配。 对对对，是，对他们工作的区域还有区域时间跟你的是不是匹配。 之前李佳给我的几张图片啊，大家可能就想象不到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看。 这是今年春节，因为正好是狗年嘛，然后机场有这么一个项目，让这些小狗穿着我们盛装打扮，穿的专门通过特色的龙袍，还有这个唐装， 哎呦，唐装， 去机场大年初一的去给旅客去拜年去了。 那他一定是专门挑来自中国的一些游客吧？ 对，他挑选的地方当然是中国航班起飞或者抵达的地区，然后穿着这个唐装龙袍去给中国客人。 哎呦，你看这个唐皮帽还有帽子的，很配搭的， 衣服都是从中国买的专门寄去的。 真的，哎呀，够下本呢。他这个是有这个叫什么保育员跟着他们的， 对对，有专业的训练，然后这些小朋友他们都是持证上岗的， 持证上岗， 持证都是持 license 的。 哎呦，看看这张，哟，这是个斗牛吧？ 对对。 哦，真是可爱， 很可爱， 就随机出现，而且他们专门找女游客哦， 就是也有男士没有 萌化他们的心。哎呀，真是看到他们果然就是候机一旦是 后台搁一轱辘。 哎呀，这个小猪其实有一个轱辘，刚才我们嘉宾说啊，它其实有一名字叫做狗坚强。 他呀 ，Dog Strong， 对他、就是， 你看他后腿有一轱辘，看见了吗？ 很不幸，就是他，你看有一个腿是残废的， 他是残疾的，是吧？ 对，但是然后他装了这样轮椅，然后但是他现在呢，就是说，经过这个项目呢，他自己现在心理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他也参与了这个宠物治愈的这个项目，然后去给乘客送温暖、送关爱。 我们给他一个近景。 对， 我其实知道可能是他的后腿，对吧？ 对对对，后腿。他现在他的新名字叫做狗坚强。 狗坚强还有个中文名。而且我看他后面那个后腿虽然现在是病患吧，但是还穿了鞋。 穿 了 小鞋。 穿了小鞋。 还是运动鞋，好可爱。 匡威。 匡威。就是虽然他就是身上有伤痛，但是他还是那种 很阳光， 看上去挺 积极 的。 对对对。 啊，这张图片，哎，这张好可爱啊，在行李车上，他也是穿了一个唐装，戴了小瓜皮帽， 非常可爱， 这个很有中国特色。哎呀，这个旧金山机场刮起了中国风。 因为旧金山本身这个城市也是一个跟中国有着浓浓情缘的城市嘛，这个城市名字都是我们中国人给起的。旧金山，因为它本来本名应该是圣弗朗西斯科， 对，音译名。 对，因为华人很多，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淘金热嘛，兴起了淘金热，很多的华人去那，很多华工在那边移民旧金山的比例是很高的，所以后来有这么一个名字。 嘿，有意思。下次如果大家去西部的话，如果直飞旧金山机场，别忘了就是到处寻摸寻摸哈，远处有没有小狗狗走过来， 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哎呀，看上去果然就是一切的疲累好像都暂别了。 他们这个服装会有因为每年的不同主题而改变全年的服饰主题吗？ 这个因为今年刚好是狗年嘛，然后中国唐装，但是下一年应该是猪年，我估计我们不是有一个小猪叫这个佩奇，然后应该他会继续出来这个项目，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主意。 请问这张图片里反映的是这个狗狗还会为一些某大名牌代言吗？ 这个倒是没有。 这是谁的包放在了这儿？ 搞不好是游客的吧。 啊，铜矿。 有可能是因为机场其实也是有 DFS 的这种免税店，也有很多的商店。 你看来自中国的一些小朋友们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在机场可以看到这些狗狗，哎，真的是一个难得 一个 场景， 非常可爱。 有机会的话，大家在机场就千万别错过，找一找这些小狗朋友们，再找找那位狗坚强。这是机场对吧？ 对。 好，从机场出来之后，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嘞？ 我们旧金山呢，其实整体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浪漫、非常美丽而浪漫的这个城市。我就常说，其实打一比方，其实旧金山就特别像是就爸爸妈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一样， 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家的孩子。 看人家家的孩子，那就是旧金山。就是怎么说呢，就别人家孩子第一父母最在乎的望子成龙，给学习好吧。那我们旧金山不用说，文教之都，大家都知道著名的这个斯坦福大学，还有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都是在旧金山附近。另外呢，旧金山自己也是一个高科技创新的一个城市啊，非常的，去旧金山最大的感受就是这边的人特别的上进，特别的这种充满的活力。比如说像 Facebook 啊、领英还有 Uber 这些全部都起源在旧金山，然后旧金山往南这个硅谷那更不用说了，这种世界著名的高科技这种公司都是在这个旧金山附近的。这学习好，而且这孩子颜值还特高，长得也很帅。刚才说旧金山的这个金门大桥全年都是雾锁金门，非常的漂亮。而旧金山呢也是一座山城，旧金山这个城市呢它的地形地貌也特别有特点。刚才我们说它天气的一个特点，一个字儿就是凉，现在说呢旧金山这个城市地貌的特点其实就有一个字儿，也是一个字儿，是陡。 地势， 对，地势非常陡。这么说就是说这是我见过的最陡的城市，全世界没有之一， 比重庆还陡。 就是在这里边开车吧，我觉得特别有特点，挺过瘾的。在这里边开车，我感觉开的不是车，开的是过山车。 也考验车技对吧？ 绝对是考验车技。而且你来旧金山开车的话，这个我觉得坡起技术啊一定得绝对的过关，然后你的那个刹车也一定都得灵，然后经常就特别陡，45度，然后突然红灯了，然后你就这么趴在那。 而且美国人一般都用手动挡的对吧？ 这个也有自动挡的。 是主要什么狂野的人手挡比较多是吧？喜欢追求速度嘛， 反正搁我肯定得用那个自动挡，这坡起我也受不了啊， 真的是太陡了。然后就像你的心脏都感觉要跳出来了，有的时候很陡的地段从来没见过这么陡。 而且我觉得走路也挺费劲的，我上次在那个39号码头走到市里面去吃一个特别有名的中餐馆，走的我真的是上上下下的，我就觉得这比爬楼还累。 我在北京其实不怕走的嘛，每锻炼的 那儿不行，那儿不行， 真不是事儿。到了旧金山，真的是300米你都气喘如牛，就是300米都恨不得想坐车，因为太陡了。 走路就是健身是吧？ 对，绝对减肥健身， 真是上坡下坡， 上坡下坡。我可以大概想到哈，这是几大特色。因为小时候想吃个好吃的，还得付出这个一路上爬坡的代价。 那你可以去比如说坐他那个很有特色的 cable car， 就是缆车，也可以坐公交，系统很发达，或者你也可以打车。其实当地的话，比起打出租车，这个叫 Uber 更和 Lyft， 然后非常便宜，大概价钱几乎只有出租车的一半，因为旧金山就是 Uber 的起源地嘛，然后也是很方便，价格也 不。对过美国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物，电视剧、电影里面经常拿它推一个大近景和远景。 上镜特别多，而且也是好莱坞灾难片里被摧毁次数最多的一座大桥。 对对对，只要是科幻片里，你一看，哎，这又没了。 基本上已经摧毁无数遍了。 但是这么多的导演愿意选择把这个金门大桥的这个场景剪到影片里面的原因，也是因为它首先很壮观又很漂亮， 非常壮观 对吧？所以从这个图片里你会发现早中晚不同的时间段在拍它，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韵味和魅力。 对，非常。刚才我们那个视频旧金山的一天清晨的旧金山的镜头也是从这个金门大桥开始的，但实际上呢，其实白天旧金山最美的一面体现在这个金门大桥，因为它橘红色的桥身，而且是大雾弥漫， 曼临着太平洋，其实夜间最美的一座桥并不是金门大桥，是它的另外一座桥，叫海湾大桥。 哎，我们这儿有图片。 对，其实它的非常像，但是这个海湾大桥呢是这种没有这个橘黄色深桥深了，然后它是连接旧金山和它对岸这个奥克兰的。它为什么说它是夜间最美的呢？因为这个桥身上可以，大家从图片可以看到啊，装了25000个这样的 LED 灯，它们夜间呢会这个变换出星辰、大海等等各式各样的图案，非常的漂亮啊。但是这个图案呢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只能是在就是在桥外面的就是行人游人去欣赏，如果你开车走在桥上的话是看不到任何的这种星光变换的，因为主要是怕分散司机的注意力影响交通。 嗯，就是只可远观 不可亵玩。 对，尤其在这个水边上一坐喝一杯小酒， 非常的美， 远远看一看啊，真的是很漂亮，上面有很多装置灯在上面。所以呢哎，它会有不同的主题会变换吗？ 它也会有各种的变换，但是目前呢没有就是说细到就根据节日啊什么去， 没有变得那么频繁。 对没有变得那么频繁。 但是这也是一个晚上值得去水边的一个好去处。好，这是刚才的两座桥，因为一个是金门大桥大家非常熟悉，另外是值得晚上去逛一逛的海湾大桥。逛过了这个大桥之后，提到旧金山要提到就是刚才那个涛涛说去爬坡为了找中餐馆那个39号码头，这是一个很多游人都会不可错过的一个景点。 嗯， 原因是什么呢？这里这么受欢迎？ 就是你听名儿，它就只是一座码头，但实际上呢，旧金39号码头是旧金山市打造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名片，就是也是值得我们有一些借鉴，因为它这些码头边上集合了很多的这些有餐厅，著名的餐厅，当地比如吃海鲜，各式各样的，还有很多玩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正在新建的有一个就是穷4D电影那种剧院，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著名的看海狮，这个海狮在旧金山这个39号码头的甲板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白天夜里都在那边， 而且成群成群的， 对，成群 特别多。 对，这已经这个名片就是声名远播，所以就是无数的国内国际的游客都来这个39号码头，然后这成了一个经典的必来吃喝玩乐的一个地方。 哦，时尚达人聚集地。 对，也是既有购物的一些小店，又有吃，也有玩，什么都有， 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地标。 对，因为39号码头它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他的 slogan 是这么一句话，是对他的口号是旧金山之旅从39号码头开始。 哇， 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吃喝玩乐一条龙的这么一个区域， 都别开始就可以终结在这儿了。 别还是先开始，要是你说你在这儿吃喝玩乐以后呢，你先体验一下第一步的这个旧金山的文化，然后你可以再往里面去深度去走。因为他那边就是怎么说呢，从码头你开始吃，他有各种各样的老牌餐厅，像 Hard Rock， 然后像那个就是中国的游客有很多认的，像螃蟹屋啊，什么阿甘虾呀，这种都是在网络上比较网红的这种打卡 店。 对，中国的游客一般都会到那儿去排队。然后呢，而且你在旧金山基本上到那儿不吃螃蟹就白来一趟嘛。 对， 大螃蟹这么大个， 螃蟹 这么大一个，第一天我吃半个，第一天我吃一个，第二天我吃半个，第三天我吃当地人的一些小纪念品。然后还有呢，它有一个叫7D的一个电影院，这个电影院呢是一个互动的电影。它所谓7D，我也不知道这7D到底是哪七个 D。 哦，是这样，我能猜到，就是比如说放一个灾难片的时候，一个船沉了，这时候滋水滋的你脸。 不是，那是4D。我们这个7D 呢，是有，为什么有互动，是因为它除了有什么滋水啊、震动啊，这人椅子，它你身边有把枪， 你可以 然后呢每一个影片你都是可以参与的，比如说像打狼人、打僵尸、打机器人之类的，然后呢你坐到这块以后，你戴上眼镜戴上设备以后，你就可以在那块去打完了，整个影片结束以后会评出全场的前三名，谁打的最多， 是吗？ 对，然后给你一张照片留念。 哇，这 个挺好玩的。 哎，现场版的， 对，它是有互动的嘛。 倒数三名 ，你下回戴隐形眼镜可能。 所以，然后就包括像是这个，就是39号码头，居然还有个水族馆。 哎呦 那你别小看它，因为它是那个在码头上嘛，所以它还有一个就是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设施非常之全面。有一个水族馆， 它也发挥了它码头的优势啊。 对，它对对对，然后呢，它有很多餐厅，全部都是依着这个码头的什么因地制宜的这么建的这个餐厅哈，它的这个景观有很多，除了看海就是看海狮。 哎呦，这地方你看啊，图片里能看得出来，跟嘉年华似的。游乐场一样啊，对于小朋友来说肯定特愿意去。 对对对，他的这种感觉是有点像这样的。对，这是那个三十九码头入口嘛。 嗯，哎呦，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一日游或者两日游可能都行。 还有很多的海湾上的这些游船或者是火箭船都可以再从这个三十九号码头出发。 如果像有一些商务人士来说，在这儿逗留的时间不是很长的话，就基本把这儿作为一个目的地就可以。 对，站一脚就非常的丰富了。 哎呦，看这个码头。这都是晒的什么呀？ 海狮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 晒太阳， 传说中的海狮啊， 海狮晒太阳，这么多呀， 成群成群， 你看，所以你看它对面的那些窗户了吗？ 嗯， 那都是餐厅。 哎呦，海景房啊，海景餐厅，然后中午还看见海狮晒太阳。哎呦，这个景象挺壮观，我没有想到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么大规模的。 不晒太阳，有的时候还会嬉戏打闹啊，然后游人都可以去观赏一下。 哎呀，真是好。哎，我推理一下，这既然是一个临海的码头，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鱼市场啊、海鲜市场这样？ 有的，有的，有的。这个三十九号码头再往前走。就是再往就是隔壁吧，三十九号码头的隔壁、 嗯、 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一个海鲜市场。 是那个是在 Ferry Building 伦敦码头，他说的应该是就是四十五号码头。 对，四十多号吧。 所以他排着号的是吧？ 可老长了， 可老长了。 渔人码头是非常长的。 哎，我刚说的这家码头，我都觉得这个特别想去了，因为有好吃好玩的，基本上一站式，这是一个对于时间逗留不是很长的朋友来说一个绝佳的一个选择。 对， 所以大家到旧金山的时候别错过到三十九号码头，小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那这个时段又差不多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资讯和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再继续。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畅游美西，稍后接着聊。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0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带领大家一起畅游美西。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来自旧金山旅游局的李佳，欢迎。 听众朋友好， 欢迎李佳。另外这位来自圣地亚哥旅游局于涛，欢迎。 大家好， 欢迎于涛。哎，刚才我们就聊到39号码头之后，我都不想走了，感觉这地儿可以终结了。 那你还得继续动会儿动会儿啊？ 是吗？因为周围还有好多值得去的地方。 对呀、啊，今天走的挺远的。 真的？那下一站咱们哪儿走起？ 因为美食美酒啊，也是我们那个我们中国人最在意吧，民以食为天。 我想知道一下啊，你们美国美食除了汉堡薯条还有墨西哥菜盛行以外，还可以吃到什么特色嘞？ 其实在旧金山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美食的特点就是全世界的美食都在这里面有。因为其实旧金山这个城市的特点它就是很国际化，它不是说没有，不像可能有一些国家很鲜明的这种地方特色，它这种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它的美食上都是非常鲜明的国际化。什么日本美食啊，我们上次出差韩国美食、泰国，然后什么墨西哥菜，然后美国菜，基本上都吃了一遍。而且呢旧金山这里面它的真是吃货天堂，它这个旧金山和湾区总共米其林星级餐厅就达到55家、 哦、 这个是全美国最高的一个记录，非常的多。有一个就是随便你可能不起眼的地方，我们去上那个现代艺术博物馆，一层一个餐厅都是米其林一星级的，一看 哎呦，去博物馆 遍地都是米其林就是星。然后后来又参观一个酒店一层的一个餐厅，我们以为就吃一个工作便餐，一看又是米其林一星级餐厅。 哎呦，就是我要是和朋友去，人家朋友说哎真干嘛去，我说咱们去现代博物馆吧，现代艺术博物馆，人家以为我是涂一个什么画啊雕塑，结果说 奔着吃去的， 不是一层的餐厅。 他呢二层以上的惊人世界食粮，到一层的就是物质上的我们美食上的饕餮盛宴。 这么多美食你为什么不发给我点美食的图片呢？请问哎，这个人给我发的全是艺术的图片。 大螃蟹的图片也没发给他吗？ 大螃蟹应该 你现在发给我、你现在发到我的手机上。现在发到我的手机，我用我们的 Apple TV 要连接一下。你没有、哦、一会儿 实在是美食太多了。然后美食呢还要就着美酒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刚好是毗邻世界著名的酒乡纳帕。 你没有我有， 哎， 不就是找吗？我一会儿到你们俩说的时候我来找找。好，咱们既然说到这个，虽然说米其林餐厅坐落在酒店啊或者是博物馆里面，但是既提到这儿，咱们就顺便看一看。我们这儿有一些图片，就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图片，从这个外部设计上就看很有特色，像是一个纸戳了几刀的样子。 现代艺术嘛，从外观到内饰都要体现这个、其实这个场馆呢也是这几年又2016年重新翻新，然后翻新后重新开业的，现在是非常的大。 这个博物馆是哪年历史很悠久吗？ 它历史也有挺优秀的。然后因为它的旧馆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2016年又重装新开的。 哦，所以这是新馆的部分。 对新馆、 然后旁边这个应该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 里 面， 里边的很多这个从这个雕塑啊到这种绘画呀到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摄影之类的什么门类都有吧。这个艺术博物馆之前呢就是因为曾经有一对夫妇就是捐给了他们很多的这种艺术藏品，然后使他一夜之间暴富，就跻身为跟纽约的那个现代艺术博物馆并列为全美最大的两个现代艺术博物馆了。一夜暴富 一夜暴富可还行， 特别喜欢。 哎呀，这个门口也挺漂亮的，这是亚洲艺术博物馆。 亚洲艺术博物馆，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亚洲艺术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个是全美国拥有的这个亚洲藏品最多的一个博物馆吧。基本上 亚洲藏品是以我国的为主吗？ 对，中国也有其他的国家。 哦，印度啊。 旧金山的这几个博物馆其实还挺有特色的，因为它就是比较一句话可以概括呢，亚洲艺术看亚洲艺术博物馆，如果是欧洲艺术呢你要去看另外一座博物馆，名字叫做荣勋宫。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去那个金门公园里面的迪扬美术馆呢，看到的是美洲和大洋洲的艺术。如果你要是看现代艺术呢，就去刚才说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基本上呢都按照你的这个喜好门类去分在了不同的馆里。 好，博物馆肯定很多朋友是想到时候去看看的，但是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刚才发来的很多留言还是想知道吃的事儿。我利用刚才你介绍博物馆的间隙，你看没有，网络无限大，你没有我有。我找到了，现在一块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很多朋友写的一个游记的集结，推荐了在旧金山可以尝到的美食大集合，我们来看看啊。我看换成了横屏，这是羊排。饿吗？ 饿了，正好饭点了。 我们看看这家店叫什么啊？看，叫 State Bird， 这个是什么？是城中炙手可热的餐厅，被评为 James Beard 奖2013年的最佳新餐厅。在这里可以尝到分享的小份佳肴哦，它是可以大家分享的那种。好，小羊排，哎呀，看上去饿吗？听友朋友饿吗？想看到我们的视频和图片资料，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您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了。下面的这家是米其林星级餐厅，然后这家餐厅呢所在的先锋派的代表创立的，下面的美食大概是这样的。我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网友朋友在餐厅的后厨拍摄到的现场情况，看上去还是挺美味的样子。配菜 基本上呢，这里面吃饭就是每顿都可以不重样， 真的哇！你看这是沙拉吗？这有什么可吃的？ 哎，它的这个因为米其林星级餐厅嘛，就是它起很多的这种做工非常的精细，它的选料都非常的考究。嗯， 一边看图片一边咽口水。啊，再看看这一家，这一个是一个门口。哦 ，organic， 这个是一个有机的巧克力店。哇，这是个酒桶。旧金山当地也是有一些酒窖的，是吗？ 这个是旧金山当地最有名的一个巧克力的品牌，叫吉拉德烈。 哦，吉拉德烈， 吉拉德烈总店的旧金山。 他们家主要卖的巧克力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呢？ 巧克力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个味道我也属庞大的味道，但是这个牌子呢，就是也是风靡全球，因为这是旧金山的这个本土 品牌。 嗯，对。 好，下面呢就是一些，哎呦。太激动了，下面这一些就是一些当地的地标性的建筑物了。好，美食图片分享到这儿，因为一般到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我们互相伤害的时间，所以咱们都一起饿。确实是，旧金山它既然在水边嘛，肯定有很多的海鲜， 海鲜大螃蟹特别的美味， 食材新鲜，对吧？这是能想象得到的。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这种海鲜浓汤啊，叫 clam chowder， 它很有名的那个酸面包，用酸面包盛着它那个海鲜浓汤，这个也是来旧金山一定要体验的。 酸面包为什么是酸面包？ 这个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传统，这个面包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名的。 它味道真的是酸的吗？ 有一点酸， 有一点酸， 所以它是发酵的那种酸味。 对对，那酸面包配那个chowder是 非常好喝。我们又开始拉仇恨， 还得想象， 要不要来配口美酒什么的？ 哎呀，哎，对，其实要提到这个，我就要说纳帕山谷了。很多喜欢葡萄酒的朋友都知道，美国其实也作为新世纪的葡萄酒产区，纳帕山谷是美国葡萄酒产区里比较重要的一个地区。 对对，非常有名，新世界的代表。 给我们介绍一下纳帕山谷，如果我们去，有没有可能成型一个酒香之旅？ 啊，这当地太多了，遍地都是，因为这个地方的非常著名，当地有很多的这种 limousine， 就是豪华有大车公司都有这个产品，酒香一日游。因为你比如一日游的话，因为你喝了酒是不能开车的嘛，会有这种车就带着你一家一家的酒庄去品酒，然后可以去选酒。当然了，也更推荐大家在纳帕里边去过夜住几个晚上，因为当地纳帕有很多的这种非常好的度假村啊，以及酒店啊，然后你白天可以去参观酒庄，然后纳帕地方的那个米其林有好几家米其林星级餐厅，因为这个美酒跟美食嘛总是搭配的，然后美食美酒，然后还有这个可以乘一下著名的葡萄酒列车，然后可以在那边逛几天，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度假的休闲的一个地方。 嗯，你给我的图片里有这个纳帕品酒列车哈，我们看看这个列车除了有 运输的功效，肯定是带着游人去进入到纳帕山谷里面去品酒之旅开始嘛。但是为什么叫品酒列车？因为从车上开始就开始喝葡萄酒。 对，它这个其实车之前是一个当地的，就是一个供的美食餐厅，然后当这个车上的厨房呢都是供应这种食材非常新鲜非常考究的这种美食，然后会有给你介绍搭配什么样的酒，然后它就是穿梭在这个就是纳帕山谷中间呢这一条这个铁路上，然后看着窗外都是葡萄园这样的风景，然后你可以一边在车上吃喝品酒，然后看着葡萄园。 哎，这个列车是怎么个参加法？我想知道一下，它是会有一些站会经停，还是说它主要就是带着你在穿越？ 其实主要就是穿越 哦，穿 观光园， 观光、哦、观光、嗯。所以它基本上我上车再下车的时候就出来了，对吧？ 就原地、嗯、 哦，它有没有可能中间经停呢？ 应该现在是没有的，嗯， 所以它就是一趟穿行葡萄园之旅。 对，其实大概有的三个小时，比如说晚间的那一趟，实际上就是你正好是一个用晚餐的一个时间段，只是放在了把这个餐厅放在了这个车上，一些比较 就是移动的晚餐， 明白了，就是塞纳河上的游船晚餐嘛， 类似了，对， 就是让你 很贴切， 对吧？让你在外面的其实景色还是变化的， 对。 然后呢，你尝到就是窗外的这些酒庄酿制的红葡萄酒。 对对对， 或者是白葡萄酒，同时呢让你感受到葡萄园的这个芬芳的葡萄气息， 对， 然后尝着美食， 对， 嗯，这是一个游客很喜欢的一趟旅行方式， 对，当地非常有名，非常 贵不贵啊？ 嗯，它也有分不同的这种了种类，有几种不同的车型啊， 是不是分菜吗？菜是有差别吧也？ 嗯，菜也有差别，对， 是吧？ 你要什么样就是集中。 四道菜多少钱？三道菜多少钱？我只要开胃菜。薯条之旅大概可能便宜一些。 那就没有。 不过大家可以到那个官网上，这个列车好订吗？需不需要提前预约或怎么样？ 最好还是提前预约一下、嗯、在旺季的时候。 在你们那儿能预约吗？还是 我们那儿我可以提供网址、 哦、 whitetree.com 哦，还是要自行预约 对 吧？然后这是列车公司自己的官方网站是吧？ 对对、 哦嗯、好，这个列车非常有特色，喜欢有机会就尝一尝葡萄酒的朋友可以到时候去坐坐这趟列车感受一下葡萄酒之旅。刚才我们有提到了有几个渡轮码头，这个是轮渡码头，和我们刚才提到39号45号还不太一样。 嗯，在其实是在一起的。 在一起。 对，其实是就挨着，都大家都在一条，嗯，都在码头上。 哦，但是这个是专门这个供这个渡轮停靠的地方。 哦、这个。 对 哦、Ferry Building， 嗯， 这个说起来，这个轮渡码头，它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这个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一个感人故事吧。一句话概括的前人后世就是下岗职工再就业、 哦、 啊，因为它过去嘛，顾名思义，因为当时没有建这个金门大桥和海湾大桥之间，旧金山的这个位置，它其实三面都环水，是在这个一个半岛上，那可想而知它的交通，你要想跟外界就是去对岸的那个奥克兰啊，或者是北岸的 Sausalito 啊，都要需要乘轮渡嘛，需要非常频繁的轮渡，所以这个轮渡码头呢，其实它的功能就是在于此，所以它也是一个城市的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呢，两座大桥落成之后，那肯定开车过去很方便，所以就是当地这个轮渡码头就没有这个、功能就已经失效了。然后当地呢，政府就这个因为也很有名的一个地标，就把它就重新改造了一下吧。现在华丽的转身，它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集这样的这种美食水果市场、美食市场及这个餐厅为一体的这么一个功能。 嗯，我看到这个市场了，卖水果呀，蔬菜呀， 很多，对， 还有餐厅，甚至 对，也有餐厅，也有咖啡厅，非常有名的，比如说那个蓝瓶咖啡厅，也在这里面有一家店、 哦。我想知道这里面大部分是当地人多还是游客多呢？ 其实当地人挺多，是很接地气的一个地方。但是这几年呢，因为旧金山旅游局也想给他介绍给这个国际游客吧，国际游客来了以后，他们当这个轮渡码头推出了一些叫美食之旅，就是一些专业的向导带着你去品尝这个美食，去给你介绍。有一些有特色的这个店背后的故事，然后去给你推荐一些有特色的吃的，带你去品尝一下， 那也挺有意思的、嗯、其实所以基本上顺着这几个码头挨个走，就真的得走上几天。可逛的地方特别的多、嗯、但是肯定是得胖几斤了，听上去 沿着这水边就是长肉。 但是在我们昆山走走路就不会胖了。你吃了那个、 哦、对 就 你沿着水，你沿着水边吃完了呢，就往城里面走。 对 对， 自己坡起 走回去，你就 步行坡起 就消化了。 嚯、哦，真是啊！一边运动一边吃，就为了下一顿。好，其实呢，提到这几个地方之后啊，这个旧金山当地有一些街区也是值得就穿行的。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城区里面，虽然由于这个海拔吧有变化，所以呢对你的身体素质是一个考验，但是也值得为了这些不同的街区、不同特色的文化去穿行不同的街道。我们现在走几个啊，我随便点啊，到时候看看。比如说我刚才有看到的这个唐人街，应该是 嗯，这唐人街其实很有意思。刚才说旧金山有着浓浓的中国情嘛， 嗯、 这个是全美国西部最大的一个唐人街，一共有八个街区。然后你看它这个街角有一个《西游记》的这种涂鸦， 对，很中国 意思。而前一段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要。归去来有一个北京电卫视跟东方卫视同时在上映的那个，其实就讲这个留学生在海外的这故事，就是在旧金山拍摄取景的。其中呢，我追完的这部剧，也就是上镜最高的地方，就是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基本上很多集啊都会在出现，因为跟。那中国餐厅啊，你要想满足一下中国胃的话，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我跟你说，你说到唐人街三个字儿的时候，我就饿了。 那话题一直都没有离开吃， 因为唐人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中餐馆聚集地嘛，对吧？而且亚洲超市聚集地，特别有我们本土文化。哎，我不知道美国最大的唐人街在哪里，是不是这里？ 这 我们还真没有考证， 是很好的比较，但是这肯定是最几个最大的之一，我也不敢擅自用最这个字，对吧？万一别 但是规模之大是几大之一， 肯定是几大之一 啊、哦，非常有意思。然后呢，这有一个西皮市区。嬉皮市区应该是也是美国本土文化 呈现的。对，当时就是50年代的时候，有一场爱之夏的运动在这里面就是兴起嘛。嬉皮市区就是代表当时那个嬉皮市文化那一代，也是追求自由、追求博爱，然后这样一个精神，然后也是比较有特色吧。像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二手服装啊，这些什么黑胶片啊，这些可以去淘一淘，去逛一逛。 传教市区，这是一个宗教文化比较。 这是当时其实旧金山很古老的一个街区了，现在很多都是这种拉丁裔后裔，然后这个街区特点是很多这样漂亮的壁画。 壁画 拍照的一个很好地方。 比如说现在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四层高的一个楼。 有一些这种街区上有这个，他们当地也有这个产品，也是有专业向导去带你去逛一逛这个传教市区，然后讲一讲他的故事，然后徒步之旅也有这样的产品。 现在这个九曲花街是，哎呦，这个弯 花街可以说是非常有名吧？ 会不会吐啊？在这儿开车会不会吐啊？ 这个应该也算是地标性。 对，也是一个地标性，非常有名。因为这个街道就是刚刚说旧金山非常陡嘛，基本上都是45度开车，但是这个条街已经陡到了，就是你要直着开，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修路的地步了。所以当地就是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就是建了这样，一共8个这样的急转弯，这样因为它的增加了它的距离，这样的话呢就有可以开车下来了。然后为了装饰这条街呢，道路两侧又摆满了这些种满了这些花花草草的，非常漂亮。然后当地很有名啊，你要想开车经过这儿，很多的车尤其旺季的时候都排队自驾来这里面练习一下自己的车技。 这就是走八字儿吗？这不是？ 对 哎，对于咱们中国司机来说，这都不是事儿，对吧？但是就其实它这种设计是为了减缓这个坡度的陡峭哈。 对，因为这已经陡到你没有办法开下来了。 下面这个金融区，哎呀就不用说了，这个洋气的电视剧的场景经常可以拍到的这个区域。哎呦，下面这张图片是旧金山的夜景，你看远远的应该是海湾大桥，对吧？ 对， 夜间一提到旧金山夜间的美景就肯定离不开那个海湾大桥。 对，因为它尤其是山城嘛，山势起伏蜿蜒，所以其实在夜间，其实白天夜间都非常的美，在这种灯光你可以去，因为有立体感很强。 优胜美地 是一个要值得花上一整天早上起来。 优胜美地教授说不在旧金山啊，就是因为旧金山我们也是北加州的一个门户， 嗯， 大概离旧金山开车4个小时吧。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嗯 嗯，非常有名，然后就是当地人周边游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国际游客的话去了之后，旧金山游览之后呢，也可以在它的附近去，不太远，可以去逛一逛。 优胜美地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在不同的这个阳光下或者是不同的时间段呈现的这个美景也是不一样的。 对，这张非常有名的火瀑布。 对，我觉得像推荐给我们游客去优胜美地主要是要看什么，什么时间去最好，有没有特别的提示？ 因为它其实可以说是一年四季皆风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看到的是不一样。像这张火瀑布呢，你要想拍到的话，那就推荐是2月份去，只有2月份的话可以的。 嗯。哎呦，看上去这几张图片就是很壮观， 嗯， 然后是难得一见的地貌，但是肯定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因为路上的时间也会， 一日游的话就当地也有，但是不推荐大家， 有点累是吗？ 累了，你至少也是要2天吧，至少要过一夜， 所以它和另外某一个地方要结合在一起，哪个地方比较好呢？ 结合在一起，你说从旧金山去这个开车是高速去这个优胜美 标性的景点，结果 没有，因为他是在这个，其实旧金山开车已经4个小时了，他在加州的就是另外一侧，快接近内华达了。 嗯，哎呀，这个聊了两个时段的旧金山，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恶魔岛，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逛。 恶魔岛也很有名，很多的这个著名的电视剧都是在这里面取景的。 电影 比如说那个原来有一个叫勇闯夺命岛，还有一个别名叫石破天惊啊，都是在这里面拍的，还有肖申克的救赎等等，很多地方在这里面拍。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关押重犯的监狱，但是60年代之后呢它被废弃了，现在就是一个风景名胜啊。这个上船排队上船的这游船票还是一票难求呢，一定要提早的预定。 嗯， 这个岛上其实风景也很不错，而且是回望旧金山，眺望这个旧金山及整个海湾风景很好的一个地方。 看这个岛虽然现在是美景，但以前想想真的是 对也挺 没希望啊，周围全部都不连着， 可不是吗？ 孤零零的。这个是哦，这是刚才的那花街。 对，这也可以去玩，这个是他们比较好玩的。Segway 这几年可能也兴起了嘛，坐这种平衡车有向导带着你，你可以有不同的玩法。这个属于高级道了，你得先经过初级道的训练之后， 先平路上先骑骑是吧？ 坡太大了， 在这儿还可以随处可看，可以随处可见这些电缆车，这个应该是也算是一个， 这个也非常好玩，也是去旧金山一定要体验的一个经典项目，因为。这个电缆车曾经也是它最初的功能就是交通工具，因为旧金山 上下坡用， 上下坡用。但是现在你想这么古老电缆车就是纯属就是拉风去体验的， 就是纯观光的了吧， 光用的。然后它是允许你站在这个车身的这个外面去拉着这个扶手，然后你很拉风，很炫酷，然后一路经过旧金山上上下下的这种坡度啊，可以去俯瞰这个滨海临风的城市， 看上去也挺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 在那个香港太平山也是这样类似的一小节缆车， 嗯，还有3条线路。 最后我们在一张图片直升飞机那个俯瞰整个旧金山，这个算海景吧， 嗯， 这张图片里 对，这是土豪的话可以选择一下这个就 游览方式， 游览方式啊， 从上往下看， 嗯， 对吧， 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完全不一样。哎呀，所以说旧金山在我们聊两个时段之后发现吧，它是一个很多元然后不同面，如果是一个女孩子最吸引人的时候是她有不同的性格呈现，还有不同的样子，那这个城市如果有很多的多面性，对于游客来说应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嗯，很浪漫很漂亮，而且呢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创新，活力也有很国际化。 值得逗留几天呢？ 其实那种有多时段的玩法，如果你时间紧的话建议可能3天你也取其精华，如果你时间长的话其实待半个多月的话也都没问题。 对，您再加半个月连圣地亚哥一块逛哈， 欢迎欢迎 是吧。 嗯， 好，咱们现在呢从旧金山叫飞往圣地亚哥，还是 建议飞往，建议飞往，因为 节省时间， 开车的话也可以加州1号公路一路南下，只不过看你怎么样去玩。 这个因人而异吧。如果你要是时间紧迫，或者是说你没有，因为开车必定要开将近一天的时间， 嗯， 所以还是有点远的。 嗯， 因为你看刚才李佳也说了，旧金山的纬度跟北京相似，圣地亚哥其实是跟上海相同的。 哦， 真的，你说你从北京开到上海，还不如飞过去，或者 对对对， 而且那个有一趟非常有名的这个火车是从洛杉矶 开到圣地亚哥的。这条火车呢是沿着海岸线一路南北贯穿， 哦，挺漂亮的，应该 风景非常美， 哦， 非常好。 速度快吗？ 就普通火车速度，不是咱们的高铁， 哦， 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开车开到洛杉矶，然后再坐火车，或者直接飞过去，或者你一口气就开下来，因为这一号公路也是贯穿我们这南北两座城市，所以就是因人而异嘛，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了。 假期时间长短， 这三个形式其实我听上去好像火车那个很有意思。 对，火车那个是蛮不错的，然后值得就是一坐， 又不是特别累，因为不用自己开。 对，而且你还可以看风景。 对，窗外还有风景。你知道有时候开车自驾这件事儿，虽然很多人特别喜欢，很多人去美国都是去自驾的哦，但是这些人没有经验，这个一号公路啊，沿途真的都差不多长的，时间长了之后真的会 特别同意， 是是 特别同意，对。 所以我奉劝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一号公路虽然是很有名，值得去有一个这样开车的经验到那儿，但是您不能说因为所有人都去，您就说我也要去。 一号公路我曾经有四分之三的距离是睡过去的， 是吧？我觉得真的适合呀，很多朋友一起，或者是一家三口以上起。 嗯， 您要一两个人开车，真的 太 无聊， 太累了。 所以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交通形式。好，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圣地亚哥了，咱们最后有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圣地亚哥什么样。 要不要先看 一下视频？可下个时段一开始。 得嘞， 是吧？咱们最后这点时间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圣地亚哥的情况。 圣地亚哥呢是加州第二大城市，刚才我也是很温暖的，夏天的时候有点热，但是它冬天永远感觉不到寒冷，而且呢它跟这个面孔，因为它以前就是属于跟墨西哥接壤，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 文化， 对，文化还有人文的东西，他们全部都融合了。 嗯， 像你那么喜欢吃墨西哥菜，就一定要到圣地亚哥来试试 我 们这儿的fajita呀、taco 啊这种地道的墨西哥菜。还有墨西哥的一些什么小商店呀之类的。而且最后多提一句哈，就是圣地亚哥这个城市，它70%的人员都是在从事着跟军事有关的工作，因为它是太平洋舰队的就是母港，所以它是一个军事禁地， 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 对，它除了它有很多，一会儿我会提到有很多什么主题公园啊、风景啊、然后景点啊，同时它还有好多好多的军事禁地。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玩转世奇下个时段和您一起玩转圣地亚哥，稍后见。我是苗山。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 潮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是8:31，再次欢迎听友朋友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畅游美西，再次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旧金山旅游局李佳，欢迎。 嗨，大家好。 另外这位来自圣地亚哥旅游局于涛，欢迎。 Hello， 大家好。 啊，这个时段就是涛涛说了算了啊。刚才我们已经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现在来到了圣地亚哥这个一个多元民族文化的一个地方。 对。 嗯，应该是说有墨西哥本土的文化和当地文化的交融。 对，它而且是就是墨西哥的文化的比重要占的要多一些。 嗯， 不管是从建筑呀，然后从人文呀，还有一些食品上啊，就是吃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来墨西哥的这些痕迹。 嗯，那圣地亚哥到底什么样子呢？咱们先为大家放一段短短的小视频，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一起来吧。 Don't stop, chase and wander while the day brings up. Here comes the sunrise and we'll see the sunset. Coasting by the ocean with some music. Turn it up, we got the whole night. 360 days of this.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All I'm talking why, the memories will make you always make you smile. Happiness is calling at sandiego.org. 哎呀，这个城市无论这个小调调还是画面上都感觉是一个很青春朝气活泼的地方。 对的，你看就是从视频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刚才我们讲了半天这个旧金山有那么多的博物馆， 嗯， 然后有高级的餐厅啊， 嗯， 从人文的角度感觉特别高级，但是你看到这个圣地亚哥以后有没有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 对，朝气， 对吧，就是 活泼， 你感觉很，它就是一个度假的地方， 嗯， 让你看到这个地方以后，你就会觉得，嗯，我就是来玩的， 对， 我就是来放松的，我不愿意想其他的别的东西，因为就，圣地亚哥呢，它，有很多很多的特别漂亮的海滩。圣地亚哥这个城市有一个科罗拉多岛， 嗯， 还有三个最有名的，这个就是什么密森贝啊，这个各种样的海滩，还有拉霍亚，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不管是外国的游客还是人家美国本土的这个自己的游客，都是喜欢到圣地亚哥来做这些水上项目， 哎， 他们自己来玩什么冲浪呀，什么 hiking 啊，然后还有一些徒步，然后所以你就会感觉他们在这边就是两个字，生活。 又怪不得我就是通过片子感觉到朝气，因为我知道加州本身就是很多年轻人希望在海滩上无论冲浪啊， 对， 是吧， 他的这些活动，户外活动非常多。 对，然后这里又是特别聚集年轻人去喜欢一些极限运动的地方。 对，户外运动吧，就是比如说什么降落伞， 嗯， 然后呢就是滑翔伞，然后海边的运动呢就各种各样了， 嗯， 什么一家的，然后朋友几个的，然后还要出海。 哎呦， 就非常多。 怎么听上去这么好啊？又有好吃的地方，又有好玩的地方。 对，好吃的主要是针对你嘛，因为你喜欢吃墨西哥菜。 就其实墨西哥菜对于我们中国的游客来说是最容易接受的外国菜了，因为它的味道比较丰富。 对，我也挺喜欢的。 是吗？你也喜欢是不是？ 墨西哥菜 就是味道丰富，辣辣，嗯，酸酸甜甜， 重口也是，就是比较跟中国的口味有点相同。 嗯， 跟中国人的口味有点相同。 好吧，那咱们现在开始第一站去哪里？ 那我们就是这样吧。其实呢，圣地亚哥这个城市啊，它虽然是加州第二大城市， 嗯， 但是从这个景点的分布上来看啊，它每一个景点之间离当趟就是离这个城区都不远。 嗯， 最远的一个景点开车最多40分钟就到了。 哦，其他都是比较聚集在一起的。 对，就是15分钟、20分钟啊。就是他你怎么走都能到， 那我就跟着你走了。 对，在设计这个圣地亚哥这个行程的话， 嗯， 完全没有必要说我们今天先去哪儿，再去哪儿，后去哪儿，没有这个必要。 反正 我们想去哪儿去哪儿。 但是一竿子，咱们先去城区，是不是出发方便一些？ 没错，我们肯定要住在这个城区嘛。 嗯， 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先去老城。 老城 为什么说是老城呢？因为圣地亚哥这个城市，它我刚才也说过了，它一直是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下，所以呢，它有很多的风土人情，全部都是西班牙的那种风格。那你到了老城，你就会发现，你就到了西班牙，而且还是很， 哦， 好几十年前的西班牙。然后在老城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有100多年的这种就是老房子，然后各种各样的墨西哥的这种风情的建筑，然后呢，还有墨西哥餐厅以及各种 小纪念品，就是墨西哥那种风情的小纪念品的那种商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街五颜六色的，色彩特别浓烈，全部都是这种。 哎呀，看上去就很墨西哥。 对，就看上去，因为它色彩特别，冲击力特别强嘛。 对，而且你看这些墨西哥餐厅的一个楼上的这个阳台设计的，那么多的漂亮的花布置在一起， 就五颜六色是吧？就是感觉让你 心情大好。 除了感觉阳光以外，就是特别热情。 对，非常棒。 嗯，跟墨西哥辣椒似的。 对，走了这个街道，感觉就很放松。 对，你看去完老城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去一趟刚才我说的那个城市边就有很多那个景点嘛，那我们可以再去一下，刚才在视频里有人可以看到有一个接吻的雕像， 胜利之吻， 非常有名。 对，这个胜利之吻它非常有名，它就 坐落，你说什么呢李小佳，不能小声，都能大点声。 对，你说你刚才说啥， 非常有名的胜利之吻啊，从小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个。 你从小就 说这个这个胜利之吻，其实以前它不在圣地亚哥，它是在纽约。 对， 然后呢，它是为了庆祝二战的这个胜利嘛。 嗯， 它的背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的背景，后面这个船是中途岛号，是圣地亚哥这个城市非常有名的一个，它叫中途岛军事博物馆。 嗯， 这艘船已经改为了一个博物馆。然后呢， 现在里面是可以参观的， 是可以上船参观的。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圣地亚哥这个城市70%的人他从事都是与军事有关的工作， 嗯，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军事 基地， 哎，对，军事基地，所以而且是海军的军事基地，所以这艘船呢，它叫中途岛，但是它并没有参加过中途岛战役，它是越战时候的一艘退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以呢，现在。就把这艘船整个全部打开开放。我对这个船特别感兴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记忆也特别深刻，是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吧，我为了偷懒，我就拿了个手机上船，啥也没带， 够了，拍照片 你也认为够了吧。 嗯， 结果呢，这个船上面上去以后，你会领一个导览，就是自动的中文导览。 嗯， 它非常方便，它是这个导览上面有号，然后呢，每一个什么飞机呀、船舱呀，或者是说可以有解释的地方，它都会给你标着相对的号。 还是中文的。 对，是中文的。 哦， 你想看哪个，你就按相对应的号，它就会给你解释你面前的这个东西它是什么， 嗯， 它有什么历史。 嗯， 所以这个对中国游客来说是非常之方便而且有用的。 对， 你到那会儿你什么人都不用帮忙，你就直接在这个船上转吧，就拿着这个导览器转，两个小时足足的。我转完了以后呢，他就根据他设计好的路线转完了以后，发现了一个纪念品商店。 啊， 因为我弟弟是一个军事爱好者，从小就是一军事爱好者，所以他那个商店里面卖的全部都是什么军标啊，然后呢那个兵人，还有那种小的那种军事模型，没有带钱。 那儿一定没有阿里配，也没有微差的配。 是的，然后身上连个信用卡都没带，也没有。就连钱包都没带，就揣了个手机上台。哎呀，我这满船的找同事 啊， 我就满船的找认识的人，说你们谁带钱了借我点，最后就特别遗憾，就是在中途岛上留下了一个遗憾，没有买到纪念品。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你们赶紧跟阿里配啊、WeChat 的配联系联系。 那个，我在这儿打一个小广告，就是刚才忘记说了，39号码头你就能用阿里配和 WeChat 配，今年刚刚开放的。 哦，这是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越来越方便的， 也是对中国游客的一种重视。 嗯， 因为中国市场在他们的眼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人家欧洲老佛爷你知道吗？阿里配可以直接退税了。 你看，我们还是需要那个迎头猛赶嘛。 对， 我们还需要迎头猛赶。那刚才说完中途岛号以后呢？你在下面这个39号什么39号码头去了？在那个胜利之吻那儿再去照个相，然后呢，马路的。对面就是海港村，这个海港村可能我没给你照片，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餐厅和就类似于39号码头那么一个地方，类似餐厅和纪念品商店聚集的这么 一 个区域， 一站式旅游目的地。 嗯，他们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所以你说有什么可需要设计的，你就随着溜吧，溜到哪儿算哪儿。 嗯， 看到哪个是哪个。 话说刚才胜利之吻那儿，我想知道拍照片的人是不是排长队。 没有，哎，我还真没有见过在胜利之吻下面排长队的 啊！是不是因为不好找旅伴儿？正好要一男一女摆一个这样的姿 势。我觉得这个是原因之一， 是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就算是一男一女到那儿以后，也未必每个人都能 摆出那个 pose， 摆出那个 pose 和豁得出去这个情感，对，豁得出去这张老脸。 就这个雕塑一下就把我们这种单身女青年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拒之门外了。 那你可以就是大街上拉一个嘛，跟你一起摆一下。我觉得也是 也未尝不可 啊、哦，挺有意思的。 对，异国他乡，然后碰着一个中国脸，大家可以互相，对吧？摆拍一下。 哎，其实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中途岛的这个航空母舰博物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胜利之吻那个侧面，现在可以看到从船头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 嗯，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我们就是看完这些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再去。科罗拉多岛，这个科罗拉多岛呢、嗯、是和圣地亚哥的这个市中心呢、啊、靠一座科罗拉多大桥连接的。 这里有一个图片是科罗拉多酒店，这应该是所在的。 对，这个就是科罗拉多岛上什么最著名，就是这个科罗拉多大酒店最著名、嗯、为什么著名啊？它的引起它著名的有三个人，一个人呢他叫爱迪生。 嗯， 爱迪生发明的第一个灯泡现在还挂在这个酒店里。 哦，他发明的第一个灯泡就在这里。 对，然后还有一个人呢很有名，温莎公爵。 哦， 温莎公爵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他跟他的那个爱人是在这个酒店相遇的。 哦， 因为很多谣传说是在这个酒店举行的婚礼，但其实不是。 我要去， 他们是在这个酒店相遇的。 我要去这里。 那你就要听我这第三个人了。第三个人呢，他就叫肯尼迪。 哎呦， 这个酒店是他长期和满联梦露约会的地方。 哎呦，那还不去了。 所以就是除了爱迪生这件事儿以外啊，这个酒店被打造了一个浪漫的代名词， 爱情。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爱迪生的第一个灯泡在这里呢？ 哎，这个你真是问倒我了。 嗯， 我只知道它挂在这里，但是并不知道它怎么来的。 对，怎么会挂在这里？ 嗯，反正你要是想看，你是可以去的。 有机会，感兴趣的朋友到那儿可以一探究竟，看看它为什么挂在 那。对对，也可以告诉一下我。 啊，好，我们这儿就摁下不表，接着说。这里其实因为这个酒店，所以这个小的地方可以是因为和爱情连接在一起的。 对， 而且这两个人其实还是有共同点的，他们都是当时比较重要的政治地位。 对，他们的还真是他们的政治地位以及他们的这段感情的话题度， 而且他们对于爱情的投入度， 哎，对，让大家关注，大家关注的这个程度也是旗鼓相当嘛。 嗯，如果您想像温莎公爵一样邂逅一段美好的爱情，别忘了到这是哪儿？ 科罗拉多大酒店的 大酒店， 科罗拉 多大堂去坐一坐。 对，科罗拉多大酒店的这个私人海滩是非常有名的。 果然邂逅 全美十大最美的海滩之一。你到了这个酒店以后呢，你可以在他的这个餐厅啊，他有一个咖啡厅，可以吃 brunch， 就是早午餐，在海边上，然后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但价格应该不菲吧？ 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贵，但是具体多少钱呢？我也。 因为他们每天的价格应该都不一样。 对对，他们季节性的这个价格也不一样、嗯、但是我是曾经在这个餐厅里去真的发现了不少对中国的游客、 哦、是五星级酒店对吧？ 对，是的是的，五星级酒店。 所以说要想邂逅也是有门槛的。 可不是，就是这个还是有套路的。 哎呀，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一个好的地方，在这个旅途之余。 对，像这个科罗拉多这个岛呢，然后我们在科罗拉多岛上，你可以除了这个酒店，你在观就是游览完了以后，在这个小岛上你可以逛一逛，这小岛上也有很多特别有趣有特色的一些民宿什么的， 嗯， 这种房子你都可以去参观一下， 嗯， 然后呢，去完科罗拉多岛，我们又可以去什么拉霍亚， 拉霍亚， 对，拉霍亚是一个海滩，这个海滩呢，被誉为。就是在西班牙语是宝石的意思，就是被誉为这个圣地亚哥的一颗明珠，因为在这个海滩是聚集了各种各样各种高级的酒店，然后度假村，嗯嗯，然后所以不管是国际的游客还是他们国内的游客，都是在这个拉霍亚海滩非常就是非常愿意去到这边去休闲的吧，不像那个39号码头那种海狮这么的聚集。39号码头那海狮都聚在一块儿，你刚才都没看出来是什么。 晒太阳那 对。 对， 你看它这海狮三三两两的在这个沙滩上，因为它沙滩上很绵长嘛，你在沙滩上跑步啊，或者是在沙滩漫步的时候，你会随时随地在这个礁石上看到海狮。 哎呦，这张图片里就有，你看。 对吧？ 是吧，有很多人跑步的那个靠里一点的位置。 对，但它到处都有海狮，然后在这个拉霍亚，你会发现你跟海狮呢，距离就更加的近，而不是说你像在39号码头跟他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在那儿，我参观， 他们也不怕人，对吧？ 对，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大家我们两个是平等的，这也是你的地盘， 哦， 这也是我的地盘。 哦， 所以你是这种感觉去跟他共处， 很少有机会离他这么近。 对的呀。 哎呀，这真是一个好的地方。这个是拉霍亚，对吧？ 嗯，拉霍亚。 从这个 从圣地亚哥是这个老城区怎么过去嘞？ 就开，我们其实可以打车，也可以骑自行车，我们那儿也有那种共享单车。 骑自行车就能到呀，看来不是很远啊。 不是很远，非常近。 哎呦，这个地方真的值得一去，和这个海狮亲密接触一下。 对的。 啊，这张图片非常有意思，这应该有个海洋馆在这里吧？我看有很多海豚。 对，下面呢，既然你开到这个图片了呢，我们就说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在市区内聚集的那么多相邻不远的这些景点嘛。那圣地亚哥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主题公园。 嗯， 所以它这个城市是一个特别适合除了年轻人结伴到这边来去感受生活、去享受生活、休闲以外呢，它是一个最合适亲子游的地方。 嗯， 圣地亚哥有主题公园，刚才你看到的那个海洋世界。 嗯， 还有一个乐高乐园。 哎呦，乐高乐园。 还有一个动物园，它有两个动物园，一个动物园是在室内的。还有一个动物园在相对来远一些，驱车要差不多四五十分钟的一个叫游猎动物园，它叫 Safari 啊、哦、，Safari 对， 野生动物园 Safari 对，野生动物园、 嗯。 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野生动物园的仿造啊，全部都是像那像非洲一样，就是开放式的，然后你开驱车在里面去看这些动物，所以从主题公园上来讲，圣地亚哥真的特别适合，就是一家去游玩。 带着孩子去特别适合，我们挨个看一看刚才涛涛提到的这几个公园，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海洋公园。 对，海洋公园呢是这样的，海洋公园它除了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以外，它在这个公园里面也有很多啊，对，就像图片所说所看到的，它也有很多游乐项目，适合全家就是大人儿童在一起去游玩。同时呢，它海洋世界啊，就是海洋公园，它不光是一个公园，我们不要把它单单的想象成一个就是一个游乐园、 嗯、 其实它最厉害的是它身后的1500多个科学家，它真正致力于的是保护海洋动物的这个事业、 哦、 所以像这个 它这个英文名字叫 Sea World 嘛， Sea World 的工作人员他们最骄傲的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不是给你们带来的是这些欢乐，这些欢乐是前面你所可以直接看到的、 嗯、 但我们真正的让我们感觉荣耀的是我们这1500多个科学家每天都在不停地做这些保护海洋动物的这个事业。所以在Sea World 里面，除了这些游乐项目以外，你还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活动，比如说你带着孩子，他会让你过来去摸一下海豚，喂海豚，同时给你讲解我们怎么保护海豚，我们怎么不伤害它们。 所以说它其实是相当于有一个海洋研究所在身后 的。是 的 是的，它后面是有一个强大的一个研究机构在， 而且每天有一些保育员会跟这个小朋友一起玩乐的同时给他讲一些海洋知识。 对，给他灌输一些这个就是海洋动物保护的知识、 哦、 让孩子们就是寓乐于教嘛。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些图片，比如说像这个海豚的这些表演呀，还有虎鲸的表演呀，这些他们现在表演的过程中都会穿插一些关于这些动物习性的讲解， 嗯，让小朋友们更加直观，然后呢从习性上面 更加了解。对，没错没错。 其实有时候我之前采访过好几个博物学家，他们都说过一句话，说如果要让这个成人朋友小朋友真正的去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第一步要让他们了解动物。 对，你先让他知道，先认识，先知道，从而喜欢，从而关注，然后从而才能去进一步的再去做某些针对这个事情的工作才去做。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初衷和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对，非常有意义。 对，那要说到这个，从海洋博物馆出来以后，就是海洋世界出来以后，你紧接着就去乐高乐园了。 嗯， 因为这两个离得也不是很远嘛，开车也就是十分钟的事儿。 哎呦，隔一天有点紧张，第二天去吧。 第二天是可以的， 是吧？ 就是我们先不说我们怎么分配这个时间，我们就说现在可以去的这些地方，那乐高乐园那就是纯属是小孩子的天堂了。 嗯， 而且乐高乐园就是为了能够加大这个游客的接待了，他在这个乐高乐园有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就属于这个乐高的， 所以可以在那住一晚， 是可以在那住的。同时为了加大 接待游客量，它在边上又盖了一个城堡式的酒店，所以原来呢这个酒店是有250间房，现在变成有500间房。 哎呦， 就这样你都未必订得上， 这么受欢迎呢。 对，因为它所有的房间里面全部都是用乐高主题搭建的，都是用那一颗一颗的小乐高搭建出来一个主题区域，你说孩子能不喜欢吗？ 哎呦，就是孩子住在了游乐区啊，感觉。 对，他就是住在了乐高里面，所以你说孩子能不喜欢吗？ 哎呦，我听上去都喜欢。 它整个的这个酒店里面的大堂全部都是搭的都是乐高的玩具，然后房间里面也都是它有主题房，比如说七月份我出的是忍者房型，然后什么公主房型， 还有不同主题呢。 对，是有不同的主题的房型，你想订忍者房型要很难的，要好提前好久就要订，所以你说这孩子就整个让他生活在让他住在乐高世界里边，他能不开心吗？ 哎呦，我在想说呀，现在这个养孩子真的不容易，全世界有这么多有意思的，连大人听上去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主题乐园。 对啊，就乐高世界里面的那个乐高乐园里面的这个景点啊，除了那些可以玩的比如说像过山车呀，类似于过山车这种项目，然后它会有一个区域全部都是人家的工作人员一比一还原的，比如说像星球大战， 哎呦， 所有的场景都是用乐高玩具搭的，然后还有拉斯维加斯一条街上的这个整个一条街景也全都是用乐高搭的，就是类似于这种场景随处可见， 一个乐高搭建的微缩城市就在 眼前，微缩世界可以说是 微缩世界， 对的， 就在眼前。哎呀，对于喜欢就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小朋友来说，这个 我觉得动手不动手，只要是小朋友到了那儿，基本上他就不无法免疫，对，就无法免疫，而且他这种色彩的冲击，他们进去了以后就莫名的兴奋。 因为你看刚才图片里显示从售票处开始就是它主色调红黄蓝， 对的，就是你一进去它就视觉冲击你就开始兴奋，然后孩子到里头就开始哇哇叫。 你们肯定很有经验吧，经常听到孩子哇哇叫。 嗯，对的。 哎呀，这个乐高乐园也值得大家专门花一天带上自己的好小朋友们啊。 对，好朋友和小朋友都是可以的， 一块去玩一玩。然后我们下面要看看动物园了。 对，动物园呢，为什么我要在这里重点说了一句动物园，是因为在动物园我们带着小朋友去动物园，其实中国的小朋友对动物园吧可能没有外国的小朋友这么的兴奋，因为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就是美国的小朋友对动物园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只要到了动物园以后都特别的开心。 是因为他们大部分动物园是野生动物园的原因吗？ 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到了他们觉得就是动物园这个公园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所在，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所在，他们觉得去一趟动物园就是比去任何的公园还高兴。然后呢，所以我们就介绍了一下这个动物园。那为什么要介绍动物园，是因为动物园的隔壁就是圣地亚哥最有名的博尔博亚公园，这个博尔博亚公园 这是连在一起的， 它两个是紧邻的紧挨着的，就是你在这个博尔博亚公园漫步的时候你都可以听到动物园里猩猩叫，它就这么近。 这个 你看到这张图，这是晚上的那个博尔博亚公园的这个广场。 这个博尔博亚公园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 它有17个博物馆。 哦， 它错落在整个公园不同的地方，它有17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它会不定期的展示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项目。它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园林的观赏，以及西班牙式的这种建筑的和园林结合的这么一个观赏，所以你从动物园出来以后，你可以完全在这边就放松身心，就在花丛 溜达溜达， 对，花丛中、树林中，然后呢，就是去漫步。如果想去的，如果想去逛博物馆的话，随手找一个楼就可以进去了。 嗯，我刚刚看图片，还有一张图片叫《从洛马角半岛》， 这个洛马角半岛 远方 是加州的发源地。 哦， 它是西班牙人登陆的地方， 游艇会看上去是。 对，所以就是出了这么一个。哎，这是我给的图片吗？ 是啊。 哎，我怎么没有印象呢？ 这个游艇会 从这个洛马角半岛看上去的这个游艇会。 哦，这个游艇会基本上也是可以邂逅的地方。 你说对了，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几率蛮高的呢。 是吗？ 对，应该是。 你看我们短短半小时说出两个几率蛮高的邂逅目的地。哎呀， 太有收获了， 太有收获了。最后有两张图片我是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煤气灯街区，这个也是当地比较特色文化的地标，对吗？ 对的，煤气灯街区呢，它是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像集市一样的这么一个所在吧。这个煤气灯街区它比较有异域风情，它是因为圣地亚哥本身就是墨西哥裔人多嘛，然后煤气灯街区呢 主要居住的也是这个就是墨邑的这些居民、 嗯、 然后同时因为他们聚集在这里，所以他们这个街区的异域风情就更重。 嗯，所以无论是饭馆、超市还是店， 对的， 肯定都是墨西哥人经营 的。对 的， 对的，对的。 嗯，所以如果想快速的了解墨西哥文化，感受墨西哥的这个氛围，到这条街感受 也是可以的。 对的， 对 啊。啊，然后图片当中还有这个印第安之星，这是一艘船，有特别值得讲的。 这个、不是我给的吧？ 这是他给的。好，我们再看看。刚才看了几个、 哦、这个印第安之星是我给的，对对对、 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是因为刚开始呢我们说到就是去那个中途岛号的路上你就会看到这艘船，因为呢这艘船坐落在海事博物馆的边上，这艘船的隔壁有一个入口，那个入口呢、嗯、就是海事博物馆，就是圣地亚哥的海事博物馆、嗯、这艘船是真的拍摄加勒比海盗的， 也是一个文化很多元然后可以感受的丰富多彩感受的一个地方、嗯、所以我想最后一点时间吧，两位分别就是如果我们想把旅行的线路把两个地方结合在一起应该是可以的哈， 是可以的，对、 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比如说从签证开始，对于很多朋友刚才已经发来了一些消息、嗯、说这个签证政策目前也没有最新的变化吧，还是要在网络上注册一下是不是？ 就是说你已经持有这个10年签证的话、嗯、那么你就是在网络上每2年 去，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那你要去之前就一定要注册呀，否则的话就会有问题、哦、 就是在我去之前注册就行了， 对的，你走之前、哦、你要不去你就先不注册了，因为你注册了以后就又只有2年的有效期， 嗯， 对吧？ 然后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吗？在这儿提醒听众朋友一下，如果即将开始一次美西之旅的话， 带够了钱，养好身体 太直接了 养好身体是为了走他们那个旧金山的这个陡坡，带够了钱是到我们圣地亚哥来体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 哎呀，希望大家呢在通过今天玩转市集的2个小时呢就初体验感受了一下加州的这2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一个是旧金山，一个是圣地亚哥，如果把他们并为一个路线的话，希望您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作为我们的贴士。今天的节目又差不多了，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再次感谢李佳和涛涛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以后有机会多多和我们来聊一聊更多有意思的旅游目的地。 好的好的， 好，再次感谢听众朋友，我是苗山，稍后即将为大家奉上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漫游嗨翻天，希望您继续关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